咁今日要为大家播出嘅呢个剧叫做《万恶淫为首》，请收听啦。 阿孙，王爷做咩停车啊？王爷，前面有好多人聚集喺度，所以要停车先，睇下究竟发生咩事。 前面有好多人聚集， 系 你落车睇下。 遵命。 诶、哎，阿孙，等埋我。 系， 我都落车，我想散下步。 王爷，好声啊！ 嗯。唉，坐车坐到我腰骨都直晒。 嗯，真系 咦，阿叔， 系 咁多人喺度做咩嘢啊？ 大家好静咁坐喺度，好似听人讲嘢咁啊！ 有人讲嘢咩？哦，唔通有人传道说法？哎呀，系噃，坐喺树荫下边有个沙门，清清瘦瘦，着住件袈裟，偏袒右肩。旁边仲有两个侍者喺度添，有好多人坐喺地下听道理噃。 王爷，嗰、那个沙门系佛陀啊， 佛陀啊，哇，佛陀好出名噶噃，听下佢讲咩得？ 善知识，杀害生命系罪过，偷盗系罪过，淫荡系罪过，妄语系罪过。杀盗淫妄是四种根本大罪过。 佛陀啊，杀盗淫妄是行为，这样又以什么做这些罪过的根本呢？ 贪欲是罪过的根本，憎恨是罪过的根本，愚痴是罪过的根本。贪、憎、痴就是三种大毒药了。 佛陀啊，咁点样系善行啊？ 戒杀系善行，戒盗系善行，戒淫系善行，戒妄语系善行，戒断杀盗淫妄系最大善行。 佛陀，乜嘢系善行嘅根本呢？ 除去贪欲系善行根本，除去憎恨系善行根本，除去愚痴。是善行根本，断除贪嗔痴就是善行的最好行动 了。啊，这些是好的教训，真是闻所未闻，令我耳目一新。讲得好，有道理。 是哪位拍手掌啊？ 佛陀，我是梅达王爷，本城的贵族，我好欣赏你的说法。 王爷，你懂得欣赏佛法，真是有智慧。 佛陀，我是俗家人，我想你赐我一些金石良意。 好，王爷，淫荡是极之过失，万恶淫为首，你要记住它，好有益处的。 淫荡啊，嗯，我会记住它。佛陀，我供养你。阿孙， 系 你翻入去使人攞啲食物出嚟供养佛陀同埋佢嘅门徒。 遵命， 多谢布施。 佛陀，再见。 王爷，再见。 阿孙，再赶快前少小姐度。 遵命。 停啊停啊停啊！你哋啲人啊，俾啲精神跳好啲个舞好唔好？排练咗咁多日啦，仲系脚步唔齐嘅，点见人噃、啊？我要赚钱噶嘛，真系激死啊！ 外太啊，坐下饮啖茶啦，俾佢哋唞下先啦。 好啦好啦，你哋唞阵啦。 等我饮翻啖茶先。唉，阿少啊， 吓， 谂落都系你最正乖，最帮得我手啦。我真系最锡你，最痛你噶。 系，外太，你真系好锡我，呢点我知道嘅。我要好好地报答你啊。 哎呀，阿少，你真系聪明，真系有良心噶啦。你知嘛？我下半世都系依靠你噶啦。而且你又咁靓添。 外太啊，不过不过 哎呀，不过咩呀、啊、哎呀，是呀、啊、是呀、啊、有件事我都唔记得咗话俾你知添。 咩事啊？ 梅达王爷睇起你呀、啊、几好彩呀、啊、 梅达王爷佢寻日 唔系佢啦，梅达王爷佢好鍾意你喎、啊、等阵间佢就嚟㗎啦，佢梗会带啲金银首饰俾你嘅。嗱，你要好好地招呼佢至好啊，知嘛？好多把相噶， 外太啊，我 切，你做咩咁样讲嘢嘅啫？吞吞吐吐咁啊！喂，我讲俾你知啊，我哋食呢行饭嘅人，边个唔想俾啲达官贵人睇起啊？你话系唔系？ 外太啊，我想唔见梅大王爷啊， 吓 得唔得啊？ 哎呀，阿少，你话咩噃？哎呀呀，我只耳仔梗系有啲毛病顶啦！ 外太啊，有位总管想见你啊。 咩话？总管要见我？喺边度啊？ 咧，喺嗰边啊。佢嚟咗好耐噶啦。 哦，哎呀，咁我明白啦。原来有总管嚟咗，咁唔怪之得啦。唔怪得你唔想见梅达王爷啦。嗯，冇问题，冇问题。先到先得。 总管啊，你过嚟见下外太啊。 外太，我是高少。 哦，高少总管，请坐请坐。阿少啊，招呼高少总管去你那边房坐啦。 外太啊，高少总管是来见你的。 哎呀，不要讲笑啦，你这里寻欢作乐的人边个唔揾后生女呀、啊？边个会揾我呢个老钳婆啊？ 外太，我系专程嚟同你倾一件事嘅。 哦，倾一件事，倾咩啫？嗯， 外太，我想同阿少赎身。 吓？咩话？哎呀，今日我只耳仔真系有啲毛病咯，我系听错晒啲嘢嘅。 外太，你冇听错、哦，我系话想同阿少赎身。你要几多钱呢？ 唉，这个年头真是什么都有，不过我点都估不到竟然有人有胆同阿少赎身、啊、 外太，我是大胆啲，不过我是真心的，我好喜欢阿少，阿少亦喜欢我个人老实，所以我有胆量。 有胆量？哼，不自量就真，区区一个总管算得乜嘢吧。 我是在梅达王爷府处做总管的、 啊、 都不错的外太、 啊啊啊、原来这样啊，笑死我。 外太、啊、为什么你要笑呢？ 我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笑、对不起，我想休息，先这样吧、啊、笑你进来、 啊、外太、啊、那我 随得你了、啊、笑进来、 啊、是外太。高少啊，你走先啦。 嗯。 哎呀，阿少啊，你究竟搞乜鬼噶？居然私自同人讲赎身嘅问题都有嘅。 外太， 阿少，你唔好咁傻啦。梅达王爷系高少嘅上司，佢有咩资格同王爷争噃？ 但系我唔中意王爷。 你梗系神经啦！王爷咁有面。咁有地位又咁有金钱，几难得佢睇得起我哋呀、啊、再讲句真啦，就算王爷唔喜欢你，我都冇咁快俾你赎身㗎，起码我都仲要你做多十年。 外太，我都老啦。 王爷驾到。 哎呀，王爷驾到啊，快啲出去迎接啦。 好啦。 王爷。 王爷。 你哋好啊嘛。 王爷，我哋好。王爷请坐。 好好好好。阿少，你都坐啦。 王爷，我唔坐啦。 啊？ 我唔系好舒服，都喺里边休息先。 阿少，你唔舒服咩？啊？ 哦。诶，阿少，少。 哈，咁就行咗去啦，放肆得佢啊！ 王爷，由得佢先，我有嘢要同王爷讲啊。 你有嘢要同我讲？ 嗯。 哦，咁讲啦，要钱系咪？ 唔系，唔系讲钱，我系想请王爷帮我出翻啖气啫。你知嘛？我俾人虾。 啊？吓咁啊，真系奇噃！外太啲人咁虾，边个咁斗胆啊？ 唉，讲起上嚟就长过一匹布啦。嗱，长话短说啦，系王爷个贵总管啊。 咩话？我个总管？你系话高少啊？ 咪就系高少咯。 高少虾你？ 嗯。 佢个人冇乜点噶。 咁佢又唔系直接虾我，不过佢要同阿少熟身啫。 吓、啊？咩话？同阿少熟身？ 系咯，王爷你知道啦。阿少是我的摇钱树嚟噶嘛，冇咗佢，我下半世嘅生活依靠乜嘢噃？王爷，你话系唔系？ 高少嚟咗呢度有几耐？ 嗯，个零月到啦。不过我就唔知佢系王爷嘅总管咁啫。 嗯，咁唔怪得咧。佢嚟呢度嘅日子比较我早好多。哼，佢都几大胆。我一定要将佢革职。 哎呀，王爷，革职都唔掂噶，仲有我哋嗰个咧。 咩话？革职都唔掂？ 嗯。 咁仲有边个？ 唉，激死啊！阿少中意佢啊，想嫁佢、 啊。 而家佢嬲啦嘛，唔睬王爷你添啊。 咩嘢话？原来系咁啊！ 咁咪咯。阿少个人好硬颈噶，死心不息噶。如果王爷你将高少革职，阿少对你更加憎恨，唔会甘心噶。 咁样嘅咩？ 唉，一个女人对住你苦口苦面，试问有咩趣味啊？ 我而家明白啦，俾你一言惊醒，外太。 嗯。 咁而家你话应该点做咧？ 嗯，咁啊有好多办法嘅。王爷啊，你食啲糖水先啦，吓、 嗯。 欢笑入嚟， 系。 王爷，你同第二个靓女倾住先啦，吓。 好，好啦，好啦。哦，喂，钱少小姐，做咩走得咁匆忙啊？去边度啊？我是阿孙啊，我是王爷的侍卫啊。 去边度？我不知道。 哦，看看你啊，匆忙成咁，梗是有事的。你讲俾我知，看看我帮不帮到你。 你帮不到我的，我有好大困难啊。 唔紧要，你即管讲俾我听啦。我是好人嚟噶。 你是好人，你是王爷嗰堆人都唔放好嘢啦。 吓、啊？你王爷都咁闹，好彩你遇到我咋。如果俾第二个人听到啊，就唔得掂㗎啦。 乜嘢唔得掂啫，至多咪死，我唔怕㗎。 阿少，你讲俾我听啦，究竟咩事啫？ 王爷使阴谋要毒害高少总管。 哦、 你话佢毒唔毒啊？ 咁啊奇怪，王爷对待下属一向都好仁慈㗎、 哦。 而且王爷一向都冇毒害过人㗎喎。 冇毒害人，我讲俾你听啊，我亲耳听到噶。正话外太对王爷咁讲， 王爷不如咁啊，嗱，你插庄嫁祸俾高少，咁高少有罪啦，你先可以夹佢职，咁阿少然后先系甘心噶。 插庄， 嗯， 嫁祸。点啊？ 哎呀，好易啫，挤啲金银珠宝落去高少嗰度，然后搜查佢， 咁就有证据啦嘛。 哎呀，啊又系噃，好计仔， 好计仔啊你。 不过咁噃， 点啊？ 偷主人嘅嘢好大罪噶噃，喐下都会杀头噶。 咁呢啲系佢嘅事啦，或者王爷你可以保释佢噶。 嗯，啊咁就系嘅。好好好，一如咁话。 王爷，饮杯酒啦。 嗰个外太真系落毒，竟然唆摆王爷。唔怪得知佛陀话万恶淫为首啦。 哦，阿孙啊，你话咩话？ 哦，系咁嘅。今日我哋经过蕉林，听见佛陀说法。佛陀对王爷话：万恶淫为首，叫王爷小心。 唉，我唔知咁多啦，我去搵高少话俾佢知。 诶，阿少，你而家搵高少都冇用嘅，不如咁啦，你试下搵佛陀。或者可以有得解救的。 佛陀？佛陀有什么办法啊？ 佛陀有智慧又有地位，或者可能帮到你都未定。 那佛陀在哪里啊？ 哦，很近的。在这里直行，然后转左边，一望到蕉林，佛陀就在那里说法的了。 好，我即刻去。 嗯。 咦，喂喂喂喂喂。你做乜嘢啊？走到气罗气喘咁嘅？ 我搵佛陀，佛陀啊！ 佛陀喺度，你入去啦。 好。 系呢位女施主，咩事咁匆忙啊？坐低慢慢讲啦。 佛陀，请你救我嘅朋友啦！高石俾人害啊！ 你唔使心急，慢慢讲。听你咁讲，高少嘅处境就好危险啦。不过仍然有得解救嘅。 佛陀，求你救下佢啦！如果高少俾佢哋害咗，就算唔死，都喺社会难以立足嘅。 我知道，你放心。 佛陀，我听侍卫讲，王爷系一个对下属好慈心嘅人，点解佢会肯做啲咁残忍嘅事呢？ 无他嘅。利令自分，淫令为弱。王爷是富贵中人，饱暖思淫欲，好容易犯错。 佛陀，除了求你打救高少之外，我想你收留我，因为我走了出来已经无家可归了。 收留你？ 是。 女施主，你想怎么做啊？ 佛陀，我想有一个地方栖身咁啫。 真是对不住了，我们僧团是不收留女子的。 佛陀，我听人说大爱道比丘尼好慈悲的，他可不可以收留我呢？ 都不可以啫，因为大爱道比丘尼是收容修道的人，俗家女子无谓参杂呢。 如果是这样，佛陀，那我就无地栖身了。 女施主，你不用怕，我教你去一笪地方，可以救到高少，又可以阻止王爷作恶，你亦都可以在那里栖身。 佛陀，咁好的办法到底是怎样的？ 你去见王爷的太太，将这件事完全讲给他知，那就可以有圆满解救的了。 那 王爷太太的外家亦都是皇亲国戚，太太好有权威，王爷好怕佢，同时太太亦都好有正义感，佢一定唔肯俾丈夫毒害高少嘅，佢会收留你嘅。 佛陀，王爷太太唔知会唔会难为王爷噃？ 当然会啦，王爷太太好恶嘅，佢会打王爷添。 咁啊，王爷俾太太打，唔系几好嘅。 女施主。如果一个男人犯了法，被太太打已经算是最轻微的惩罚了。 佛陀，多谢你。 还有女施主，你亦都要忏悔，欲海无涯， 回头是岸。你唔好长久陷落火坑啊。 是佛陀，我会记住，多谢你。